剛才休息之前呢，我們就講到這個民族主義在近代來說，可以這樣說是席捲全球，亦都是呢取代了所謂舊日的帝國，成為一種新的政治體制的形式，就是民族國家。中國就是借鑑於日本那個的民族主義思想。孫中山呢，就我相信亦都受弘揚，即是洪秀全驅除鞑虏，我覺得是跟洪秀全的革命有關。 驅除鞑虏這個口號就是再早一點的，就是當年朱元璋 明太祖 驅除蒙古軍事的講法。 那就變成了辛亥革命的種族主義，它有種族主義的一部分，但後來很快搬了龍門了，因為滿清願意和平地交出政權，而不是一個血腥的革命。所以和平交出政權的時候，它繼承了這個乾隆打回來的大帝國，那就沒理由踢走蒙古的嘛，沒理由踢走回部的嘛，那就留在這裡了。但是呢，整個革命追求現代中國背後都是一種民族主義動員。但是為什麼呢？我想問，為什麼這種民族主義動員在香港沒有市場呢？有沒有市場先，第一。 根據歷史的記載呢，就說 即有沒有香港人說還掂中國，孫中山都搞了，我們搞了英國了，推翻這個港英政府。 推翻港英政府呢是有的， 有、 okay? 在1912年到1919年期間呢，在辛亥革命之後呢，其實有兩件大事呢是足以令到英國佬拗穿頭，搞到死咁滯嘅。OK， 即係未見呢個現代中國嘅其利，先見其害。第一件呢，我哋稱為叫做海員大罷工，咁海員大罷工以為呢已經搞到佢雞毛鴨血，以為完咗呢，整多單更傑嘅省港大罷工。 究竟同革命黨、國民黨、孫中山班 friend 有冇關係？ 喂，咁呢樣嘢我諗，我啊，即係嘉華開始講海員大罷工之前咧，同埋呢個省港大罷工之前，我諗要補充翻少少，即係其實我哋上一集講到香港與革命啊，係咪？其實呢樣嘢我想加補充少少，就係，我哋上次講過咧，就係咧呢個中國嘅革命啊，整個嘅氛圍咧，其實係由香港呢一個嘅社會啊，係醖釀出嚟嘅。但是呢，我記得上一集嘉宏提出一個問題，就是說當革命成功之後呢，英國佬的態度是怎樣呢？樣咦，你發現到很奇怪的，好像即我們之前說過的嘛，就是說卜力港督曾經就拉這個孫中山、李鴻章想搞兩國，但是呢就我們上一集講過，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了之後呢，港督呢，即當時的清港督呢，就是呢對革命咧係好排斥嘅， 落閘 冇錯。嗱，第一樣咧就是、第一樣咧就係上次我哋講過，就係、是、對呢一個嘅非常之支持孫中山嘅何啟咧，就即刻咧就冷待 了。哦，所以佢發展九龍 係啦，後來唔掂啦， 地皮咪嗨咯。 另外咧就係用咗好多即係資金去資助呢一個嘅革命黨嘅嗰啲四邑商人啊。四邑即係李幾堂嗰啲四邑商人咧， 全部都唔掂， 全部唔掂， 後來 全部就揈走佢，跟住就係、是、其實咧當時嘅呢個港英政府咧就係培育呢個所謂嘅保安商人。保安商人即係唔係深圳？香港以前是保安員噶嘛？其實保安商人即係香港本土老闆，即係何東啊、羅文錦啊嗰堆，就培 育 羅旭和就培植呢一堆保安商人嚟到去咧對付呢一個嘅四邑商人，所以四邑商人後來係沒落咗嘅，係啦。 因為他覺得他 loyalty 有問題， 冇錯啦，就係、是、 好重視個 loyalty。 係啦，佢就覺得 你效忠邊個政權？ 係啦，因為你佢就覺得你何啟呢堆人啊，四邑商人啲人，你踩落呢一個嘅辛亥革命太深啦，根本你又好似就係已經係踏入咗，因為呢個嘅辛亥革命開始嗰個民族主義嘅出現啦。喂，大佬，我係英國佬嚟嘅喎，你民族主義出咗嚟，咁即係你係強調你嘅中華民族咁啊？ 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咧？香港嘅第一代嘅本土派其實係英國佬栽培出嚟嘅。 冇錯，根本就係、 是、我佢就係要你切斷咗。係。同中華交嗰條聯 繫。而家我哋好多本土派嘅人就係我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啊嘛，係咪？當年我記得第一集定係第二集，我哋講過咧、就是，就係乜嘢人首先講寫佢嘅籍貫叫香港啊？係河東啊嘛，佢唔會寫保安啊嘛。當然佢後來嗰啲文即係嗰啲佢寫籍貫就係佢阿媽係保安人咁樣嚇。咁咩叫做保安人啫？咩叫香港人啫？就係話本土香港人啊嘛。 Eurasian 冇可能就係即係佢會認 佢好明顯啊， 明顯就係中國樣都 唔 係中國人啊嘛。咁呢班人啊，一定係第一批嘅即係本土派啦。 阿西良，我想問翻你就係、是、我哋見到當時英國人好似手足無措，但係最後都平安過渡。英國人其實。 嗱，佢好有咁大嘅帝國，佢面對民族主義嘅運動，應該係相當有經驗。 我覺得佢第一個方法就好似你頭先所講，拉一派打一派，是是我哋叫做分而治之 ，divide and conquer。 嗯， 譬如馬來西亞，佢就分開兩個殖民地嘅，其實一個就係海峽殖民地，以華人為主嘅，就係新加坡加檳 城， 另外一個就係以蒙人，即係呢個馬拉人為主嘅，就係呢個而家今日嘅馬來西亞。包埋未唔包括呢個檳城呢一份。咁喺印度亦都係啦，係咪？即係回教嘅回教徒啊，印度嘅 回教徒啦，印度教 係啦，印度教徒啊，等佢收尾就實行咗印巴分治， 係啦， 就變咗三個國家出嚟啦， 孟加拉、巴基斯坦、 印度。 咁就所以我覺得佢一個帝國都係咁嘅，因為佢喺下邊，佢梗係唔想下邊啲僆自己互通噶嘛， 就會， 所以佢扶植河東呢班商人嗰陣時。就呢班人就 loyal to 我，即係等於梁振英上場就扶植羅康瑞啊、陳啟宗啊咁樣嘅一模一樣嘅，其實嗰陣時譬如阿董就李嘉誠啊，即係其實冇乜分別嘅，我覺得。咁但係第二樣，我覺得英國佬咧就係 culture 成個辛亥革命。 嗯， 你留意下孫中山嚟中大演港大演講。是1923年 啊， 跟住 culture 唔單止辛亥革命啊，是近代中國所有我哋歷史上邊今日讀歷史書視為進步嘅運動，佢都採取冷淡嘅態度，包括對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更加係啦。 點解咧？因為背後都係民族主義。 係 乜、啊、五四運動唔係包容同埋愛護咩？ 唔係愛國咩？ 唔係愛國咩？ 真係嗱，五四運動係追求嘅係乜嘢啊？德先生同埋 同埋你記住，五四運動 原 本係政治事件嚟㗎。 係啊，政治 係外爭國權， 內 除 國產啊嘛。 嚇點解？而家會變成咁嘅， 而家都啱嘅。不過而家人嘅國策係邊個 咧？其實講五四運動都記得，五四運動其實配合呢個所謂新文化運動嘅。咁頭先我哋講過五四運動，即係所謂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即係科學同埋民主啦。咁其實咧有一個研究呢一個嘅五四運動好出名嘅歷史學家啊，周澤中。 周澤中五四運動史 係係啦，啊周澤中提出，同埋另外一個研究呢一個嘅五四運動嘅另一個人就係李澤厚啊，咁佢哋睇特別係李澤厚提出咗一樣嘢，係啦，啟蒙與舊蒙嘅雙重變奏啊。啟蒙就是所謂的科學與民主，是 講理性啊， 講理性啊，講個人自由啊，同埋講呢個係科學思想等等。但是呢李澤厚提出的就是後來咧係點樣咧？係舊蒙咧 係 壓到呢一個嘅呢個嘅啟蒙噶，而舊蒙嘅呢一忽本身就係咩？就是民族主義啦。嗱，舊蒙係乜嘢咧？就是喺巴黎和會呢一個嘅日本。死都要翻山承繼山東嘅權益，其他嘅列強就係咧個個咧包庇日本，嗯、我哋中國就受到好大嘅委屈啦，所以阿顧維鈞嗰啲就唔簽字啊，係咪？係嘛？由呢一種思想，所以咧後來咧就啲北京大學學生啊示威啊，外爭國權，內除國策啦，係咪？咁亦都係因為呢一種嘅，所以咧點解啊五四又叫做咩節話？ 五四青年節， 青年節啊嘛，係咪？青年節而家我哋喺大陸啊，喺偉大嘅祖國裏邊仲係好重要嘅節日，要慶祝噶嘛，係咪？點解咧？因為呢個偉大嘅中國共產黨係咁樣咁樣孕育出嚟噶嘛，即係當年啊，呢個毛主席都係喺北京大學呢一個圖書館裏邊做管理員啊，呢個偉大嘅呢個共產黨嘅呢個領袖呢一個李大超喺呢個。北大 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係咪做埋圖書館嘅呢個主任係嘛？其實就係咁嚟噶嘛。咁所以最後咧係咩咧？就係呢一個嘅舊蒙，其實就係壓到呢一個啟蒙。 所以共產黨咧就好聰明嘅，借民族主義起家。 嗯， 國民黨都係，我覺得 國民都係 兩個都係食嗰條水。所以港英咧，我覺得睇到好痛嘅。 嗯， 如果佢唔放嗰棟閘咧，如果佢一開嗰棟閘，嗰個 flood gate 一打開咧，即係個洪水嗰個閘口咧，我想他管不到香港，如果香港的民族主義一煽動起上來，所以呢你留意一下，第一他 culture 整個這個，就算 even 孫中山去到這個成立這個大元帥府在廣東的時候，主政廣東的時候呢，其實他完全對他沒有，我想比起卜公的年代更加冷淡，那時候就為了即係兩廣獨立， 就同佢 辛亥革命之後呢就大家沒什麼往來的，我覺得反而民國政府成立之後呢還會派人來香港做一些考察。第二個就是在文化上面陸集，我覺得這個就是要跟這個港督金文泰有關的，就是什麼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你要白話文，你要文學革命， 我就調翻轉，香港就行咩咧？ 講古文， 古文教育， 講四書五經。 嗱，我哋記住啊，1950幾年通過嗰個小學嘅中文課程，係以古文為主嘅初期，然後去到小四、小五、小六，先至有呢個所謂嘅即係白話文部分。我哋調翻轉嘅，係越細嗰陣時越讀古文 嘅，古文嘅係係係。 我嗰陣時係咁啊，而家我諗好多聽眾，如果同我咁上下年紀讀小學嘅咧。即係1972、73年讀小學嘅咧，就一定係受嗰個五三年嘅課程所影響。 係 呢個係有意思嘅。 係 佢就正正就因為要咩咧？我要保存最傳統嘅中國文化，所以當時咧唔單止推廣中文教育，不過嗰種中文教育唔係五四運動白話文。係喺港大成立中文學院啊，就係、是、請呢、這個 阿賴濟熙歐大 廣東增城嘅。光绪年间的进士， 进士系啦， 即系收尾做咗翰林院国史编修， 编修系啊， 咁就系喺即系文人嚟讲系好高级嘅官嚟， 系啊系啊， 就请咗佢嚟香港嘅港大一个殖民地大学里边嘅中文学院做总教习， 系 即系主任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嚟咗之后咧，就由于啊跟住辛亥革命之后咧。一大棚嗰啲前清嗰啲進士冇得撈啊，慘啊！即係等於 舊老細走佬。等 於陳雲做咗行政長官之後，就黃天擊殺曬嗰啲泛民嘅。咁嗰班友冇得撈啦，咁啊點咧？就紛紛嚟香港，就拗撈啊！ 但係香港又收留佢啊！ 就揾呢個賴濟熙就介紹啦， 收留佢。 咁我睇過咧，以前有一個展覽啊，就係呢個賴濟熙嘅信札啊。咁咧就好多人係拗撈噶。好多人係求職啊， 求職啊！ 但你知道中國文人好虛偽噶嘛，佢唔會話俾你聽我冇得撈。 係啦，嗱咁就或者嗱講一講就係喺頭先講個五四運動啦，即喺大陸咧，即係中國大陸咧喺進行緊五四運動嘅時候，其實五四運動背後其實就嗰個民族主義個情緒就高漲，係啦。咁跟住所以咧，由五四運動之後咧就孕育咗中國共產黨啦。其實我哋1919年五四運動， 1921年 就上海中國共產黨就成立。不過咧亦都要留。唯一一樣嘢就係咧，中國共產黨成立背後係咪即係民族主義？其實 都唔 係， 嗰個共產國際。 冇錯啦，共產國際係呢個 蘇聯係 國際主義嚟㗎嚇。但係後來咧，佢哋係即係慢慢點樣咧，將呢個共呢個民族主義點樣去包裝咧？ 因為一大 召 開咧，係由呢個共產國際嘅代表伍廷康 係啊，伍廷康 喺上海召開嘅呢個伍廷康。就一大嘅會址大家今日咧，如果去新天地蒲嗰陣時咧，就喺新天地斜對面嘅啫。 係啊，係 上海新天地斜對面。 咁另外後來咧，就聯俄用共之後嗰、那個嘅國民黨點樣能夠北伐能夠成功咧？ 都係靠呢， 佢真係靠呢個民族主義成功。你所以你見到咧，就係話基本上辛亥革命咗之後咧，中國嘅歷次嘅嗰啲嘅政治運動咧，其實咧已經係同呢個民族主義咧係呢個扣。 佢有嗰個外在環境。 係啦，已經係啦，因為有啲抗呢個列強啊，或者係呢個日本嘅侵略。好啦，反觀喺香港咧，就正正相反喎。我哋上一集咧就講，哇，香港原本係一個好先進嘅呢、這個好多西方嘅思想啦，係咪孕育咗革命思想，跟住咧翻返去大陸搞革命。但係咧到咗辛亥革命之後咧，咦，覺得好奇怪喎，就係點樣咧？嗱，嗰邊大陸咧就搞辛亥革命，清朝就冧檔啦。另一方面係點樣咧？嗰班清朝嘅遺民， 頭先 講咗阿賴濟熙、阿太史、阿歐大典太史咧，另外阿陳伯滔啊等人咧，呢一扎人啊，阿温宿啊呢班人咧，就走翻落嚟香港， 就要研究下宋皇台。 係啦，頭先講過咧，就話呢個大概是1927年係嘛？就呢、這個香港大學的中文學院就成立啦，係咪？但其實大概是香港大學應該大概係1923年啦。香港大學原本好像就是西書院啊嘛，就同呢一個嘅工程學院咧就合併，跟住就成就最早期嘅呢、這個嘅香港大學嘛。 佢有中文系，但係中文學院。 唔係叫中文系，嗰陣時只係一個、 文史啊。 只係大概係1913年度咧，就港大咧就設立呢個所謂嘅文科，即係叫文科。文科學系咁，其中有一個咧就揾咗阿賴濟熙咧就去教下書。咁嗰啲冇一個系咧叫做中文系㗎，只純粹可能係一個 elective 咁樣讀下， 一個 course 係一個 course 咁樣嘅咋。真正呢、這個成立呢、這個呢、這個中文學院嘅咧，其實就係1927年。咁其實點解會成立咧？係啦，1927年咧，其實咧就係同呢一個嘅省工大罷工有關。 我覺得其實它是一個文化的一個戰略，一個戰略英國人不是亂咁搞的。首先呢，如果你搞華文教育是有機會變成民族主義的溫床，這個在馬來西亞、在新加坡都是。後來為什麼它要廢南洋大學變成南洋理工學院？ 就是被共產黨借民族主義在中文學校滲透嘛。 冇錯， 因為共產黨冇嘢咧，除了有錢而家啦，以前冇錢嗰陣時咧，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一條橋嘅啫，一條橋民族主義。 其實而家都係嘅， 而家唔係，而家民族主義唔得，免嗰套位。 哦， 香港人實際係攞錢。 嗰七十年代都係嘅，啱嘅，覺得係咩？嗰咩七十？ 佢同佢講係講民族主義，為祖國，為中華民族復興，實際係攞錢嘅啫。咁所以點解金文派嘅年代要圍堵呢種民族主義思想？我覺得就頭先你講啦，海員罷工， 省港罷工， 兩單嘢有關。海員罷工直接係受國民黨嘅民族主義動員嘅。 係啊，係海員大罷工，即係嗰個領導咧就叫做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啊嘛。 邊個提啊？ 就係呢個招牌啊，勁啦！ 而家仲喺度。 唔即係 check 下喎，嗱呢個牌咧就係孫中山 提噶嘛， 提噶嘛，咁啊呢個牌啊就緊要啦。當年搞罷工嘅時候咧，英國佬就好頭痛，結果啊嬲得滯咧，就將嗰個招牌拆鬼咗啊嘛。拆鬼咗之後點知？點知咧？啲海員真係大罷工，搞到咧你嗰啲船咧都出唔到海。 因為香港當時我哋講話十九世紀。 轉運 已經是一個世界航運輸， 航運輸啊嘛。 所以點解海員罷工的影響咁大？ 我 今日咧覺得冇嘢啦。 係啦， 但你企喺當日嚟講啊，係大鑊過地鐵罷工啊。 係 真係㗎，因為你成個商業貿易其實是靠海運啊嘛。 係啊 係啊。所以當時咧，呢個海員罷工令到英國佬話咧， 好大鑊。 因為當時民族主義咧兩面嘅，你睇到嘅辛亥革命之後五四運動咧。就是咩咧？內爭國，外爭國權， 內除國策。 外爭國權一 flip 係咩咧？就係反帝啦，反帝國主義。 最近個帝喺香港啊。 北伐其實曾經喺譬如打到去上海嗰陣時都有種反帝嘅情緒出現㗎。 反帝嘅情緒 因為喺北伐裏邊，亦都有啲所謂嘅參加嘅人咧，係受嗰種嘅。反帝思想影響， 同埋北伐嘅時候，其實係要求咧一啲嘅取消一啲嘅 租 一啲不平等條啊、租界啊、收回一譬如呢個漢口啊等等啊。 嗱，所以你香港，你唔好以為嗰陣時啲總督係傻 啊！ 佢點解要咁防辛亥革命咧？咁防五四運動咧？ 突然間冷 咗，就係因為你外爭國權嗰一下咧，就反帝，反帝最近嘅，係當你漢口收翻嗰陣時，唯獨是香港成為帝國主義唯一嘅大本營嗰陣時，佢就咪喐你咯，所以省港罷工之前嘅海員罷工咧，英國佬咧就係受到一個好深刻嘅教訓。 係啦，好頭先嗰個古仔講埋落去啦，嗰個招牌後來英國佬啊拆咗佢啦， 海員工業聯合總會 係啦，咁啊個牌咧係孫中山寫嘅，後來俾英國佬攞收沒收咗，不過英國佬後來搞唔掂，因為海員大罷工，跟住嗰啲船出唔到啊，出唔到咁嘅生意都做唔到，咁啊嗰啲商人都好頭痛啊，搞唔掂，到最後咧就跪低。英國佬跪低，跪低咗之後咧，就將嗰個招牌咧， 就原本係勞資糾紛嚟嘅， 係原本係勞資糾紛，又最早， 但係有國民黨介入。 是啦，最早其實勞資糾紛， 即係同六七暴動有啲相似。 其實係好類似。嗱，甚或乎咧，當時點解海員罷工會成咧？其實搞工會或者搞工運咧，就最驚就係拖。即係最好咧，就一鋪過就嘣就搞掂啦嘛。 即係任何激進運動都係一鋪， 梗係啦， 一拖就死。 咁一拖點樣？喂，咁點樣可以 keep 住個勢咧？你真係要派安家費噶嘛？ 嗱，呢個工聯會就咪六七暴動就學 咗 啦， 每人三個幾，攞一千萬咯， 咪搬咗一千萬嚟咯， 一千萬啊嘛。 邊個簽嗰張超維基咪周恩來咯？ 係啊，周恩來簽噶嘛， 周恩來簽噶嘛。 海員罷工都派噶啦，已經。 海員大冇 派先， 海王唔係海員，海員罷工係咁嘅。嗰陣時咧，嗰陣其實咧好得意嘅，喺過去嗰啲嘅政治運動咧，香港嘅政治運動咧，一係同港英政府唔妥咧，跟住啲人咧，啲工人啊罷工完之後就走去廣州啦，冇錯啦。咁當時咧就係咧廣州政府就開放旅館啦。 哦，免費翻去住 啊！冇錯，免費翻去住。後來旅館唔夠住，就開咩咧？ 卡拉 OK 啦， 開你最中意嗰只 天上人間足浴啊！ 呢個廣州最珠江上面花 艇 啊！冇錯， 哇！咁而家你想打散七日好易啫，使乜唔俾佢圍院啫？招呼佢東莞咪得咯？ 慘啊！慘啊！慘啊！ 就開花艇， 哇！唔怪之得啲海員個個都翻去啊！ 係啦，咁結果喂，英國佬真喂你班人海員個個走曬去廣州，喂海員咧係要有。 好毒喎！國民黨呢下啲記者你住， 咁結果搞唔掂，唔知有冇服務啊？唔知啊，即係總之就 咁。但係好似出咗一個領導人物㗎， 係蘇兆徵啊， 蘇兆徵， 另外一個林偉文啦。 蘇兆徵咧就係成為咧中共國際共產國際喺中國召開第六大啊嘅 這個中委會的成 員， 是跟向中法等等同一時間 是加入中共領導人，早期領導人，早期中共領導人， 就是這個海員大罷工的領導人， 地位一定是高過毛澤東的， 應該是同時間加入的， 但是他應該地位是高過毛澤東的， 有實戰經驗， 他很堅的，他們是直接是整個會，你香港不讓我玩嘛，我飛回廣州，第一件事搬走我會先，第二我們要成立什麼加薪維持團， picketing 而 已，繼續要頂住，要派 錢，即是不给人翻工 啊！冇錯，係其中一樣嘢就話唔俾你翻工。嗰陣時咧，嗰陣時英商係點嘅樣咧？英商咧就唔掂啊嘛，就走去上海就喂，你派啲海員嚟補充啦咁樣。結果咧就呢個海員工會咧就派人去上海就嗱你咁樣啊，係啊冇錯啦，你咁樣唔對啊，即係衰人嚟㗎咁樣就游說佢。結果後來原本好似有一千招咗一千人，後來剩翻幾廿人咁樣落翻嚟香港都搞唔掂啦。咁結果咧，當時嘅英國政府就跪低咗之後，哇好絕喎、哦！海員工會點樣做呢？掛翻個牌係點樣呢？親自幫 叫英國啊，港英政府唔該你親自將個牌幫我掛翻上去。咁、哦、當時有成幾萬人，就應該喺係咪上環嗰、那個那個那個位定係中環嗰個位？我要查翻個地方。咁、嗯、咧就係咧係幾萬 張啊？ 係呢張冇錯啦。幾萬人就看住嗰個牌， 哦，即係打卡， 係啦，掛上去。呢張相係邊個影嘅咧？呢張相咧就係黎文偉影噶啦， 即係黎姿個白嘢 嘅 祖父 啊，即係 我唔知揾唔揾到啊，可以揾下嚇。 支付應該有。 1922年3月6日咁啊，喺維基嗰度咧可以揾海員大罷工咧，都揾到呢張相啊。 呢幅經典啦， 佢又唔知道英國佬啲奸計嘅。當時你記唔記得右派暴動1959年？係因為貼國旗事件啊嘛。 嗯嗯 咁就嗰啲徙置區嗰啲區長就係搣咗嗰啲春天大旗， 啲國民係啊，正 咁咧就啲群眾要佢黐翻，佢就攞個痰罐裝住啲張 門，我條氣唔順啊嘛，我完全都要用痰罐 黐咗。當日將呢個孫中山嘅牌匾掛翻上去嗰陣時候，會唔會喺度底褲吊住佢上去？ 呢張相咧就係唯一如果揾到可以俾大家睇啊，咁咧就係真係咧幾萬人望住佢咧，就個招牌咁樣掛上去嘅咁。 所以當時嘅總督咧就已經去到話司徒拔嘅事， 係司徒拔。 咁啊，司徒拔咧， 佢叫史塔士啊， 史塔士， 亦叫做史塔士。 啊，司徒拔啊 ，Stops 咧，其實就即係呢場嘢搞完咗之後咧，佢咁樣同殖民地部嘅報告，佢話海員罷工咧唔係單純一場經濟活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 涉及到政治。 孫中山領導下嘅國民黨咧，係此次罷工嘅幕後組織者。廣州政府已完全處於這一具有報布爾什維克啊！嗱，即係咩叫？ 因為 布爾什 共產黨， 你諗到啊？ 當時晚孫中山已經係開始親俄， 係啊，聯俄用共， 聯俄用共啦嘛。咁所以蘇兆徵罷工嘅運動嘅領袖，點解之後會加入共產黨成為領導咧？亦都係因為共產黨當時已經係好重視咩共產國際，係產業工人啊，喺大城市呢個係屬於馬克思理論啊嘛，就唔係毛澤東嗰套農民革命啊嘛，係產業工人啊嘛，所以劉少奇嘅安源係搞煤礦工人罷工啊嘛，而海員罷工喺成個中國共產黨嘅運動史裏邊 好重要㗎， 好緊要。咁但係正當啊，即係孫中山，即係司徒拔講緊呢個諗法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暗砍入邊都係見到另一個揸，即係用民族主義作為爭鬥嘅工具。咁我。邊兩個喺度鬥緊咧？嗱、嗯，咁啊見到話孫中山就成立啦，跟住又話即係可能係當時即係借咗共產國際嘅一啲嘅工具啦、嗯。但係實際上邊個俾錢嗰啲工人咧？ 係啦，邊個俾錢？ 係陳炯明， 係 陳孫中山嘅對頭人俾錢。 係啦，係嗰陣時 仲未 嗰陣時係對頭人，嗰陣時係 friend 嚟嘅。 即係大家都喺度顯示緊實力啊！即係陳炯明同埋孫中山個關係咧係愛恨交纏噶嘛？大家都知道。 後來大家個意見就唔同，因為咧 大家收靚啊。 系啊，孫中山佢系個概念就係要統一啦嘛、嗯，要武力統一，即係 陳炯明就 聯省自治噶嘛，係咪？咁係啊，到咗後來大家唔妥啦，咁所以就炮打呢個嘅總統府啦，結果就反面啦。 嗱，所以我就話英國佬一路最恐懼嘅其實唔係共產主義，唔係國民黨嘅呢個三民主義， 嗯、 最恐懼嘅係中國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係 呢、這個由晚清。反而帝國時代沒有民族主義嘛、 嗯、 所以他沒有那麼防的但 是 辛亥革命之後他就處處設防、 嗯、 開始什麼呢金文泰先搞 中文教育 在 基礎教育裏面先然後什麼呢就在港大裏面成立這個中文學院還、 嗯、 要請一班教古文的人來、 嗯、 去推崇古代的中國那這班人來到之後做什麼呢我把圖看看 我哋今日啊，好多本土派所講我哋嘅宋同宋朝嘅關係，就係同呢個宋皇台有關。呢、這個古仔邊班人吹出嚟嘅咧？ 就係、 是 啊、 其實就係嚟自賴濟熙、 陳 伯同歐大典呢班人啦。 阿温叔， 温叔係啦。咁我哋留低嘅證據係乜嘢咧？ 係 就係、是、當時佢哋喺宋皇台啊，呢、這個其實畫得好似嘅。我睇翻啲舊相咧，嗰陣時喺宋皇台都係咁嘅。 有座山仔嘅， 個叫聖山，就係、是、個頂嗰度。咁而家切出嚟宋皇台嗰個四四方方嘅石咧，就喺聖山裏面切出嚟嘅，就切咗一忽仔，好似豆腐咁樣。咁成班友喺度做咩咧？就喺度吟詩作對， 宋台秋唱。 係啦，對啤、但威士忌同埋作詩，咁就寫成為一本。叫做宋台秋唱秋唱詩集。 喂，其實而家如果去九龍城後王廟啊， 有黑仔喺度噶， 冇錯啦。這個宋皇台後王廟側跟有一個花園仔咧，就已經係將宋台秋唱嘅幾首詩咧丟咗出嚟噶。大家有興趣真係去睇一睇。 佢哋都同後王廟有關 嘅。係啊係啊， 後王廟從來都冇人知道，包括當時住九龍城寨的呢個大鵬副協嘅張玉堂、都唔知道其實佢紀念邊個。但係收尾 楊亮節啊嘛，係咪 啊？班蛋散就話其實佢係宋朝嘅大臣楊亮節。 國舅爺。 國舅爺係啦，所以就叫做楊後。所以佢就後王廟啦咁樣。咁啊，跟住呢個宋台秋唱，大家睇下啦，參加嗰個叫蛋散，究竟嗰啲樣啊？呢個就係當時 畫噶啦。宋台秋唱。 宋台秋唱嘅國畫啦。咁啊，個款啊同頭先嗰張都好似。跟住再看看就是那班參加宋台秋唱的前清遺老啊！ 前清遺老睇下邊個先？ 哇！呢啲相啊，真係咩？ 係嘛？佢一身嘅清朝嘅打扮，好似仲係剃頭嘅噃。 係， 後邊有冇辮咧？ 唔知道有冇辮，但係睇到個前額係冇頭髮㗎。 係，你見到左邊嗰、那個，我真係唔認識佢啊！即係如果有聽眾可以話翻俾我聽，左邊揸住嗰把扇嗰下先好嘢嘛？你明唔明啊？ 系啦，呢班就係宋台秋唱嘅 其中 拍照留念添， 系咁就好。 跟住睇下呢個宋皇台之後咧，嗱、當時就咁啦。 後來因為日本仔 呢、這個就係英國喺十九世紀拍嘅一個宋皇台。 嗰陣時保留，因為後來係因為日本人咧就係佔領香港之後就要呢、這個。 其實香港第一個文化保育計劃係宋皇台。 係啊，當時好似係何啟 咧。何啟就英國 立定麗閣嗰度係啦，就話要保育呢一嚿。 因為佢就根據一個漢學家，就呢個漢學家咧就嚟過香港做督學嘅。咁咧就係 China Review 嘅編輯，咁佢就話呢個宋皇台咧，根據崖山志咧，就同呢個宋朝嘅皇室有關。 係係。 咁啊，何啟就 based on 呢本書咧，就同港督講：喂，你哋準備開發呢個九龍城嘅土地，不過呢一 part 可唔可以保留翻作為一個公共用途咧？咁樣，咁所以就成立一個叫做宋皇台。Reservation Ordinance， 咦，即係同啲星公虛咁有 係啦，係啦，就叫宋皇台保育條例，就除咗港督可以廢嘅，其他人都唔可以發展。 係，不過可惜就係因為到咗抗日，即係呢個日本即係 拆九龍城啦， 係啊，要嚟到香港嘅時候，跟住佢就係要擴充呢一個嘅啟德機場啦，咁就拆咗個九龍城牆， 仲要攞石頭， 跟住就將呢嚿咁 鋸咗，所以今日見到個四四方方嗰嚿咧，其實就係喺中間嚟。我睇下一張相就知道，其實佢喺中間鋸出嚟嘅， 真係 大家見到啦， 咁樣鋸法， 就係喺個石聖山一嚿石裏邊就四四方方 變成咗長方形啦，而家 擺喺度得翻啲， 擺喺度係喺個公園，而家變咗公共正。 即係我哋讀大學嘅時候咧，老師都經常用呢個做例子，再提醒我哋咧，即係顧傑剛老師所講嗰種層類史學謬誤，即係呢一嚿嘢咧，我相信英國人咧其實都知道咧。是不是真的梗係唔係真的？佢一定知道，佢冇理由唔知道。 但係問題就係有一班人好認真，好似你咁講啦。 象徵意義。 呢班前清太史咧，就係好似 Benedict Anderson 所講嘅，建立一種嘅共同 想像嘅 想像出嘅共同體，就唔係政權喎， 係 華夏文化， 係一種華夏文化。 可能佢遺傳到今日就一 冇錯啦。 我覺得 真係 真係㗎，隔幾代嘅傳人 係嘛？ 即係佢信仰嗰種認同感唔係一個政權， 係一種文化， 係一種華夏文化。咁就離開咗民族主義啦。所以英國人聰明， 係俾你嚟啦。 佢禁你又唔得，佢禁你越禁嘅話，你就覺得越需要去反抗。 不如就係培養， 所以不如培養一啲 情感啦， 對華夏文化 嘅情感。 情感 係啦。 嗱呢個搞下搞下，結果香港就成為喺中國近代史嘅動盪裏邊咧。 是保留了最多 傳統的 華夏文化，包括語言文字。我們這一代還懂古文，我相信大陸和我同年紀的人是不懂， 我們一定好過他們， 是不懂古文， 我們 因為我們小學不是讀古文， 是是， 我們用成語，我們成語教育，成語是古文教育來的，大陸人識的成語比我們識的成語是少的。 喂，既然說到這裡，我想一定要介紹一下一個組織了。這個組織呢，就是由賴濟熙太史、歐大典太史他們搞出來的，是早過這個港大中文學院的。這個什麼呢？就是學海書樓了。 如果好像在中央圖書館， 是的，學海書樓呢，就是當時呢，就是一班前清的遺老，他們就來了，因為辛亥革命之後，他們就來了香港。來了香港之後，他們覺得要保，覺得你班這樣的革命黨呢，當然要破壞我們的華夏文化了，所以他們就要保存這個華夏，就是這個所謂的傳統孔子孔聖人的這些學說樣。所以呢，當時賴濟熙就提倡就要建立一個叫做崇聖書堂、崇聖書室的這樣 的一個的學校，這樣的就是講學的地方。但是後來呢，就是結果寫了個計劃，後來沒有成功到，結果就反而就提倡就成立了另一間就叫做學海書樓。學海書樓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就是我想我曾經之前都講過，其實呢，就是在這個道光年間的廣東有一個這個兩廣總督婉元，咁佢咧就係覺得廣東原本一個蠻荒之地嚟噶嘛， 教化佢， 教化佢哋，好在要提倡呢個中原文化，咁結果咧就係建立一個叫學海堂，學海堂，咁啊學海堂裏邊咧，結果咧就培育咗咧一班咧呢個對呢個經史啊、紙集啊好有認識嘅一班嘅學者。最出名就是陳禮啦， 寫了啲作品 咧。係啊，陳禮啦，呢、這個東蜀學派啊嘛，東蜀學派就對，因此咧後來咧廣東啊，特別廣州成為咗呢個其中一個國學嘅重鎮啊。咁除咗呢個學海呢、這個學海堂之後咧，另外後來咧就譬如張之洞啊等人咧就有所謂廣雅廣雅堂啊、廣雅書堂書室啊等等呢啲咁樣嘅組織。咁所以後來咧呢一啲嘅廣州咧就成為咗一種國學嘅重鎮啦。咁所以譬如話啊，頭先講過啲太史啊、賴濟熙又好啊，呢一、這個嘅甚至啊邊個啊康有為啊，早期佢哋都喺呢個學海堂嗰度讀過書嘅。咁所以後來到咗清朝滅亡咗之後咧，佢哋走咗嚟香港就想繼續呢一種嘅道統。一種思想， 香港人我想今天所知道很少，其實學海書樓的裏面的藏書 很多， 其實今天就是放在中央圖書館， 是的，是的，我就想， 但我想我想很少人去那裡 看，是的，這樣後來呢賴濟熙太史他們成立了學海書樓之後呢，學海書樓的建制是怎樣？首先呢就有很多華商，即譬如馮平山、那些南北行那些有錢佬、甚至河東都有，河東 捐 錢就捐了很多錢，郭春央、這班人 春央介紹、 春央介紹就捐了很多錢就給他們，結果呢太史就買了很多書就放在學海書樓那裡、跟著他們每個星期呢就是講兩次學的，是免費的， 免費 去聽，免費，就學者就輪流在這裡講學咁樣嘅，咁後來咧， 有當時有冇話佢無牌教學啊？ 我諗冇教育執例 嗰陣時， 嗰陣時 冇冇點解咧？因為 有冇放蛇？ 因為學海書樓成立冇幾耐，後來呢、這個港英嘅時學官即係 哇，佢睇過啊真係， 係啦，就去睇過，應承過， 有冇補習社先？ 應承過好似每年咧係仲俾一千蚊，每年俾一千蚊， 即係陳建 先 政府俾錢， 係啦，就支持學海書樓。結果學海書樓咧就係、是俾咗四年錢，俾咗四年錢先補。咁結果後來咧，所以咧，因為咧， 點解話俾你聽啊？嗰個士學後邊係金文泰總督啊嘛，佢知道你呢班友係搞國學，即係話符合大英帝國嘅戰略利益，所以咪當水俾你咯。 所以點解呢個？ 你試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啦。 你講到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咧，啱啱頭先我哋講陳炯明嗰個部分咧，大家要留意多一樣嘢。其實嗰個咧係中國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喺2022年開完大罷工啦，咁其實2022年3月嘅時候咧，就即係三月嘅時候咧，孫中山即係翻咗去桂林，跟住再翻去廣東啦、其實同陳炯明個嚴隙已經開始， 係開始啊。 咁但係當時陳炯明同埋呢個孫中山係由英國唔同嘅部咧去支持嘅，係外交部同埋殖民地部咧係分別去支持。咁最重要嗰一點就係咩咧？喺海員大罷工之後，翻返去廣州，咁佢就即係孫中山咧就同阿陳炯明發決裂，陳炯明咧就執掌翻，重掌翻呢一個廣州。咁孫中山跟住去咗邊咧？走個佬， 係 去邊啊？ 去上海， 上海係啦，去咗上海。 上海見邊個？ 上海見阿蘇俄， 蘇俄嗰啲啊，岳飛嗰啲咯。咁我咪就係 嗱，孫文、岳飛、孫然啊， 孫岳、孫然 啊。咁啊，咁嗰個位咧，就係正正就係即係你都唔好話英國佬唔好嘢，佢就係見到廣東，即係佢寧願支持陳炯明， 佢都唔支持你， 都唔支持你孫中山。咁但係最終個結果就係即係喺呢度作出個呼籲啦。如果喺內地嘅聽眾聽到嘅話咧，其實陳炯明嘅思想或者陳炯明的事蹟或者陳炯明的歷史呢 是很危急，因為我都聽一些內地的學者說的陳炯明那些東西沒有了，即但是對於近代歷史來說是相當重要， 很重要。 所以但是即如果在內地的朋友呢，即如果可以的話呢，一定要快點去拯救陳炯明那些歷史的文獻。 陳炯明的思想就是聯省自治嘛，他其中一件事就是說他覺得中國歷代啊，即係有一個皇帝啦，係咪？ 中央集權 啊，唔係一個皇帝喺上邊，但係其實民間咧係好自由嘅。原因就係話嗰個皇帝個皇權其實落唔到去啊，你最多落到去原官嗰度啦。你其實冇錯，其實下邊嗰啲地方基本上係地方自治，就係啲士绅。其實是時新這個就是中國傳統的一個社會運作嘛，就不是現在我們所認為的那種中央集權制，即是由最上面那個落到地方那裡， 第一個落到的就是共產黨。 是的是的， 因為以前的皇 權還比運黨 只是限於他的管治中心是什麼呢？是縣城， 去到縣城而已。 離開縣城的話他連收税都搞不定，他一定要請當地的人去做他們那些的司爺， 是的 幫他怎樣判案啊，怎樣去跟那些地方的富豪打交道， 打交道 怎樣下去收税等等，這些 因為員官呢他可能落到譬如他去廣東，但可能這個員官是這個東北人來的，他都不懂得廣東話，都溝通不到。 所以我就說這個英國在香港的部署，你不可以這樣說，你不可以說他是完全摸著石頭過河，他是因應中國近代的 政治 歷史那個演變，那個政治形勢的發展呢，是一直修正他們那個即係政策，包括我就話中文教育在東南亞成為共產黨顛覆的溫床，在香港由金文泰嘅設立的華文的中學，到將港大設立一個中文學系，到去到1962年啊，庫爾敦報告書話要成立一間中文大學， 大學 都是找翻咩啊？找回那些傳統國學的人，就是 前六唐君毅 這班人 最耐那些 共產黨。不是，這個英國佬很簡單，一打開個 file 看回1920幾年做什麼，因為他有個 sister 在那，整個帝國 跟住這樣就對， 跟住就跟住這樣做咯，找這班人就對了，因為國學和反共是二而為一的，所以就是對杜絕激進主義，他不單止杜絕民族主義，在中國來說民族主義和激進主義在近代合流， 是 兩樣嘢合同，冇民族主義，共產黨激進主義運動係唔會成功，因為嗰樣嘢係完全抵觸華夏文化，家族主義啊，尊崇呢個長輩啊等等嘅，佢係同民族主義救亡黐埋一齊，佢先至可以覺得喂呢樣唔得，嗰樣唔得，不如試下呢劑啦，試下列寧呢一劑啦，咁咪搞到一鍋粥咯，搞到今日咯，咁所以我就話今日我哋講呢個題目未完，即係話喺民國三部曲。裏面我講到第二部曲，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後20年代的海員大罷工、民族主義運動同埋英國的對策，咁然後跟住第三部曲就係一定要講省港大罷工， 係 哦， 因為呢個就係真係對成個重新定位香港的管治同埋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影響相當深遠。我記得我以前我都講過嘅，我喺民主黨嗰陣時咧，就係呢個民主黨嘅黨校第一屆畢業生嚟嘅。咁當時我哋嘅校長就係司徒華，咁啊教呢、這個係啦，香港嘅所謂嘅政治訓練係咩呢？其實係教政治歷史，佢就由海員大罷工開始講起，係由1920幾年開始講起， 1922年 係啦，但我想今天可能香港人 冇乜人會有呢種咁嘅 呢個視野。 係啦， 如果你睇過海員罷工，你就會明白1967年發生咩事。 你頭先講民族主義與激進主義合流，今年係六七暴動 50周年， 正我哋今日見到嘅係一模一樣嘅事正在發生。 表面上係勞資糾紛，但係背後其實有政治政黨嘅，即係背後嘅政治勢力嘅介入。 好啦，我哋消曬啲 data plan 啦。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記住民國香港嘅三部曲。拜拜， 拜拜， 拜拜。 好。 化不能 的。不得啊，今呢一集的话题咧有排讲啊，真系 不得了呢集。我哋 根本一集系讲唔晒， 讲唔晒。其实都 可以大白，唔系呢个咩三哥大白宫都冇讲，喺个边度拗下拗下咁啊。 做简港大白宫系好艰苦嚟嘅，香港成个经济大倒退嗰 阵，系啊，嗰阵 时好严重，好严重。 同埋你记住，好严重。自此以后咧，英国就开始咧 顶住你 self contain 嘅要香港。 自我即係 自給自足啊！將嗰個深圳河就將佢劃開佢，因為民國年代嘅中港關係係最密切嘅。 今日條題係咩啊？ 今日條題係民族主義在香港海員大罷工。 民族主義在香港海員大罷工。 我都估到海員大罷工可以講到一集。